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间四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市人大听取市检察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中关村论坛上解读药品专利的司法维权途径；大兴区已经安装电梯组车系统2084套。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随着新专利法的颁布与实施，药品专利链接制度嫁接起了国民重病康复与救命药之间的希望之桥。今天在中关村论坛首日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平行论坛上，针对药品专利的司法维权途径，来自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业务专家芮松燕法官表示，药品上市的审批审评过程当中，原研药企业和仿制药企业或相关利害关系人因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专利权产生纠纷的，相关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就申请注册的药品相关技术方案是否落入他人药品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作出判决。完善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党的18届四中全会作出的重大改革部署。今天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听取市检察院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来啊，本市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那么2019年以来啊，共对54394人适用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由2019年的64.8%提升到了今年以来的87.8%，适用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率为4%，低于其他刑事案件5.9%。这样做呢，既促进了服判息诉，又降低了资源消耗，以更优的司法效益支撑司法更高质量发展。以轻罪案件为主适用对象，涉嫌探索危险驾驶案件48小时全流程结案速裁模式，综合运用刑事速裁、刑事和解等，推动繁简分流、简案快办，创造了全国司法机关制度化结案效率记录。相关经验呢，已经被两高三部指导意见吸收。以重罪案件精准适用为增长点，对危害国家安全、暴力犯罪等重罪案件适用1996人，适用率为62.6%。对涉黑恶案件呢，适用了494人，适用率为34.4%，彰显了制度适用在分化犯罪分子、查清案件事实、提升办案质效中的功效。那么在办理涉重型经济犯罪案件中呢，以制度适用促进退赃退赔，共追赃挽损15亿多元。在办理苏某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中呢，引导被告人认罪认罚，并退赔了4000多万元，挽回了穷案损失的约90%。受骗群众司法获得感明显提升。主持人， 那么目前这项工作还存在哪些不足呢？ 市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认为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方面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比如认罪认罚案件办理质效有待进一步提升，制度适用各方的衔接配合有待进一步加强，社会各方面对该制度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办案人员适用制度的能力素质需要进一步增强等等。对此呢，监察司法委员会也是提出了建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制度适用的重要意义，聚焦重点难点，切实提升制度适用效能，加强工作协同，广泛凝聚制度适用合力，坚持综合施策，积极营造良好适用氛围等等。主持人。 好的，感谢靳旭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东城区的紫金筑企专员制度是将辖区内的机关干部下沉到各企业当中，帮助解决企业发展的实际困难。试运行一年来，专员们把最多跑一次升级为服务送上门，优化了营商环境，全方位构筑起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介绍一下，你在实地探访中了解到紫金筑企专员都能解决哪些问题呢？ 嗯，那我今天是一共探访了两家企业，首先在这个瀚海控股集团，它是一个科技的孵化器企业，它是为很多中小微企业进行一些服务的。那么从去年的疫情以来呢，其实很多中小微企业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冲击，所以呢这个紫金铸铁专员呢是带着一些政策来上门服务企业，比如说在这个瀚海集团它就是帮助申请了这个专项的扶持资金31万元，然后这些钱呢是跟这个相关的企业一起去调研，然后通过这个给他们一些政策的扶持，让他们来度过这个难关。那与此同时呢，像一些这个企业的相关的一些需求呢，这个铸铁专员也都是能够解决。比如说对接瀚海集团的这个铸铁专员张帆，他就是来自东城区的科信局。那除了帮助这个申请资金之外，他还对接一些企业的需求，比如说提供办公 场地，因为很多这样的企业呢都是需要一些楼宇来进行入住的，那么但是在这个市场上找的资料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全，所以通过他的这种对接呢就可以找到比较全的楼盘信息，他也是化身这个楼盘中介啊，跟这个企业一起去看一些实地的楼盘，那协调这个双方来进行一些洽谈。 那除此之外呢，像一些企业在这个入住这个专员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推动了双方的一个发展。比如说像这个北京外交人员服务总公司，那它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解决了很多困难。那同时呢，这个公司也为东城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支持，比如说他们组织这个驻华的外交使节走进史家胡同来了解北京的发展，包括也是引入了一些外资的企业来在东城区落户。 也说双方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推动和帮助。主持人， 那么东城区目前铸铁专员总的成果如何呢？那这个试运运行一年以来呢，一共是有32名的这个紫金铸铁专员来上门服务，那目前辐射的企业已经超过了1000家，那么组织一些政策的解答呀、资源对接这样的工作是超过500次。 解决企业的问题需求也是近1000多项。那么每一个专员呢，在上岗之前都是会进行相关的培训，所以说他们是非常专业的一个队伍。那除了这种解决问题之外，还会把这个企业的一些上下游的相关企业，还有金融机构进行一些搭桥引线的作用，也是为企业的发展来加油赋能。 同时他们还发挥一些前哨的作用，比如说在这个行业内了解的比较多，也会引入一些新的企业来落户东城。那目前已经有40多家企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落户东城了。那接下来呢，还会在一些相关的比如说总结过程当中了解企业的更加深入的一些需求，来进行调整一些专员的服务内容和服务的规模，来优化这个营商环境，提高这个经济的一个高质量的发展。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报道，谢谢，再见。再见。为了有效防止电动车上楼入户，最大降低电动自行车的火灾事故发生频率，大兴全区已经推广安装2084套电梯组车系统，年底前计划再安装600多套。 电梯组车系统在安装前就已经把所涉及的市场销售的电动自行车轮廓进行了数据上传，利用大数据进行筛查。当一辆电动自行车被居民推进装有该系统的电梯时，系统通过智能摄像头进行本地识别，如果判断为电动车，则联动电梯开门控制按钮发出伴有语音或警报提示，让电梯无法关门，从而达到阻止电动车上楼的作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昨天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上表示，目前全球粮食系统已经不能适应庞大人口吃饭及地球可持续发展要求。此次峰会旨在重新审视粮食生产加工分配等各个环节，形成更加环保安全营养的粮食系统。古特雷斯说，每天全球有数亿人饿着肚子，有30亿人买不起健康食品，有4.62亿人体重不足。与此同时，近1/3的粮食被损失或浪费。 关注天气，今天下午阴有小雨，北转东风2-3级，今天4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中雨，偏东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8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1级优。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的朋友圈。